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有大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却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抖森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带练过毛，微笑的嘴角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山区的繁华围绕，夜莺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莺歌的味道。 真的不多， 热不热？ 听我讲，这里故事有太多太多。 热不热？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热不热？ 听我讲，这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林贼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1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卫视到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MTV 内容总监，林子刘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大江，木讷而又博学的大叔一枚，在欧洲多国生活工作10多年，历任多家中国科技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 James 刘，在华为的工作经历造就了他专业和高水准的业务水平，现为 SunTV 欧洲的运营经理，近10年的英国学习与生活经历让他对英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深刻的见解与感悟。 很多在英国读书的朋友都希望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英国工作，至少能够有1至2年的工作时间，深入了解英国的工作体制、流程等。那么毕业之后到底是该回国还是留在英国呢？有什么现实的因素呢？三位主持人都有着10多年的工作经验，并且在公司担任高管，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吧。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是不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佳 Lindsay。 那今天呢，还是请到两位帅哥大江和 James， 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毕业之后 是回国还是留下呢？那还是请两位帅哥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James。 嗨，我是大江。 那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的，也是研究生可能或者是大学本科要毕业的孩子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毕业之后是要回国还是要留在英国呢？那么到底哪个会更好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也没有说哪个更好哪个就差，其实这是每个人非常自我的一个选择吧。我以我自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当年在英国留学之后，我是根本没有想过要留下来工作，就又反顾的就回国了，回国工作。后来回国，当然机缘巧合，阴差阳错，然后我国内的这个公司又把我派出来，又派回了欧洲来工作，所以一直到现在。但是我是，如果今天如果我身边一个朋友来问我这个问题的话，马上毕业了是要留下来工作还是马上回国，我可能会倾向于给他的建议是最好能先在这边工作一年到两年，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回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应该承认，现在中国的机会应该会要比英国要多的。中国虽然说现在增速放缓，但是中国依然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各种机会还是多。而英国呢，包括整个欧洲，它是一个经济已经趋于平稳，就已经发达国家，它每年的 GDP 能有1%的增长，那就很了不得了。所以在这边呢会相对来说机会会少一些，因为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去挣钱，能够去取得一件事业上的成功，所以如果是选择留下来呢，这方面机会会少。但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建议能够在这边稍微工作一下呢？因为我觉得像在英国的它整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职场的这种专业化的程度，职业化的水平，就是 professional 的水平，而且呢都会比较的高。而且呢英国尤其在伦敦，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中心城市，能够接触到就是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新的最领先的一些市场的变化一些发展，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经过一定时间的这种初步的职业训练，开拓了眼界，然后再回国工作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会更有帮助一些。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选择。 对，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大清说的一句话，就这东西的话，这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有自己的情况，这个的话很难说什么就是最好的。但是我就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的想法就是，你因为现在本身英国很难留，大家都知道，英国签证的话，自从这女魔头上来以后，是越来越难搞了。我就什么呢？我的观点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毕业之后能找着工作，啊，或者你想在这儿有家里有这个实力能让你玩一段时间，你就给自己一段时间玩一段时间。那么或者是找着工作留下来，要不然的话赶紧回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英国这地方的话，其实人都有惰性，人都有惰性。英国啊，欧洲这块非常安逸的，生活非常安逸的。然后呢，去哪玩也好，做什么事也好，都非常舒服。尤其你出来不在伦敦，出来城外的话，更会发现特别特别安逸，就很人非常非常容易懒惰的，你就会越来越的不想回国。我就是一个例子。我是国内工作一年之后，然后来英国读研的。当时刚来英国的时候，哇，什么破地方，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成天的话，那英语讲的不怎么地儿。然后呢，就特别想回国，当时就想毕业我就回国，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一起，毕业我就回去。结果毕业之后的话，就是有工作了，然后呢就结婚了，然后生孩子了，能拿到签证了，所以我们当时班里人全回去了，我还在这留着呢。 那你应该是非常幸运的呀。 我当时很幸运，因为当时就说嘛，其实在英国的时候很阴差阳错，我是最后一批高技术移民的那个签证还可以做的时候，是最后一批那个时候，当时就想，哎， 有这机会，别人都想拿绿卡想拿签证要想的要命的，我这有这机会就拿一下吧。但是其实说实话，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想拿，就是非常的顺其自然的就一步一步，而走到现在的话，现在回头想想的话已经十年了，正好十年了，到今年。现在的话绿卡也拿到了，但是呢我中国护照也还没换，有时候就问我说你现在想不想回国呀、啊、我说我不知道，我其实有时候你想回国的，为什么？你父母还在国内的， 嗯， 你出国这么多年之后没在国内过过春节，独生子女的话呢，你父母四个老人逐渐变大变老了，你怎么办？这都是问题。但另一角度来讲的话，你这十年的话适应了海外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孩子的一些教育都是海外更好，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发现自己非常非常的矛盾，是非常纠结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的，我说为了避免这种纠结情况出发生的话，他下毕业之后啊能做出个决定能回国的话，那这些美女可能就都没有了，留得越久的话呢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 其实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要看这个专业，然后再来看是回国还是留下。如果是比如说做这个金融啊或者是会计的话呢，我会建议如果能有机会找到英国这边的公司，能留下的话，我觉得在这边会不错。因为首先这个金融行业的话，英国的金融行业是在全球都是排前面的嘛， 对， 所以它的这个工作环境啊生活方式啊，确实会让你拥有的是这个非常国际化的视野。但是如果是做其他的一些行业的话呢，比如说做媒体的话，其实我会建议对于那些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孩子，我会建议他回国。你知道为什么吗？ 更大一些。 首先回国机会一定要多得太多，你想想中国每个城市都有电视台，就是说虽然说现在这个传统电视台它已经在走下坡路或者怎么样，但那回国去，比如说现在越来越新兴的这个网络电视台，你所接触到的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他的团队包括他的这个资金的实力会很强大，会让你去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职业的机会，让你去接触到比如说非常规范非常专业化的这个团队，让你去从事你的这个行业。那另外呢一方面就是说，从媒体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在国内你会觉得你做的是大众媒体，毕竟中国人那么多，13亿、14亿人，你做的节目你的受众是面向这么多人，所以你会觉得你工作之后是非常有成就感。就哪怕你去一个媒体公司、电视台或者是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你会觉得你做的东西都是比较大的，然后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林贼刘大江 James 刘 三位主持人都从个人的角度给出了毕业之后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国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建议留学生能够可以更多的累积在英国的知识、人脉、能力。 James 也强调家庭、爱人、孩子也是要考虑留英与否的重要因素。 媒体公司、电视台或者是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你会觉得你做的东西都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如果是在英国，若是你要留在英国的话，作为中国人其实想进入主流媒体，比如说 BBC、CNN， 真的特别特别难。要去了之后，可能比如说去 BBC 的话，一般都会被划分到 Worldwide 部门，就全是华人部门，然后会觉得可能和主流的这个英国的媒体接触也不是那么多。那另外如果是你就会去一些华人的媒体，可能华人媒体也是在夹缝当中生存和摸索，所以他也是在不断的去想，哎，怎么样能够去发展的更强大。比如说要做一些更大的一些项目或者是更有影响力的事情的话呢，资金从哪里来，这个媒体内容做了之后它的反响如何。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还想起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当时就我说他现在是在国内做电影导演，那他很小就已经出国到英国来。他说他在27岁的时候在英国生活已经非常的稳定，因为他在当时 SOHO 一个很有名的后期制作公司去工作嘛，全球都很有名的，薪水也很稳定，就你想拿的再多也不可能，你想职位再高也很难，因为中国人在这个英国企业或者是国际企业当中其实做到很高的职位的很少，可能就做个中层领导干部差不多，你就每个月拿这么多薪水，然后呢工作也很安逸，因为技术也很熟练了。他周末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家种树了对，他就会觉得哇，他一个男人房也有了车也有了，然后27岁了，已经看到自己的生活退休状况什么样，然后就开始在家种树。他突然觉得说这个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就决定回国，然后去投入到回国蓬勃发展的电影行业当中去摸爬滚打。我会觉得可能是要分行业吧， 我就可能分行业分人的性格。 对啊，那些你自己，我记得你就不就说你是因为在国内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所以你要出国，然后这哥们儿是在国外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然后要回国。其实这个就是完全是基于自己个人当时处境的一种选择吧。 对， 像围城一样的，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 没错。不过我会觉得，就是其实更多都是在于一个人的选择了。那比如说在英国这边，我们今天说的留学还是是留下还是回国，其实最主要就是你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吧。还有工作状态。 对留学生来说，其实我为什么刚才说建议他能够在这边积累一些经验呢？因为你想他这些在英国的留学生，他如果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国的话，他面临的竞争对手就是以后在工作上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国内的这些大学毕业生。那在竞争当中他们有什么优势呢？他们的英国的这段生涯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增值呢？能够帮他们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呢？其实这个可能是这些留学生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有的留学生可能能够在学习在读书的期间就积累了很多，有的人可能积累的还不够，那就我建议可能就需要在当地再多积累一些。因为你在国内的那些大学毕业生，他的优势其实也很明显呀，他更了解国内的这些行业、国内的市场、国内的这些市场规则。 包括潜规则啊等等，而来国外呢，你就远离了那个圈子，而且你失去了你的一些，可能失去了一些人脉啊，失去了这些，所以要人在竞争当中始终是，我觉得是要强化自己，突出自己的优势，而避开自己的劣势，不能拿自己的短木板去跟别人的长木板去竞争。所以你的长木板是什么？其实在英国的这段经历是能够给你加分的。现在中那么多中国企业，它要这种随着业务的国际化，中国的走出海外，对国际化的人才的需求也是很大的。如果你的这种你的知识、你的能力能够连接东西方，我觉得这个就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增值。昨天的时候，一个 British Council 他们有一个采访，其实还正好找到我，我还简单跟他们说了一下，也是这个观点。我就说一个理想的这种留学生如果来我的公司来应聘，那我会看重什么样的一种素质？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中国留学生要在英国找工作，或者说回到中国去，一个英国来的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来我这儿找工作，跟我其他学生有什么不同？那这种从雇主的角度来说，那我就希望他首先他英语得好啊，那他能够帮我解决这种东西方连接上的问题。第一层是语言，第二层是文化。那我在跟中国公司，比如说我在跟老外公司谈判的时候，这个人能不能在中间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连接的作用，避免一些这种沟通上的障碍，降低这个沟通的门槛啊，是吧？所以大家如果在这种在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一方面也要考虑自己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个市场需要什么。就是你出去，简单说，你出去，你去跟别人竞争，你的优势在哪？你的弱势在哪？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其实刚才我觉得，就是徐佳也好，大江也好，就是你们谈的都是事业，就是工作，都是发展，都是在事业的发展。但是我觉得人生的话，不光只有事业，那我们还有其他的， 对， 我们还有自己人生的状态。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想过什么的人生？我的人生目标是要做到什么样子？还有我的家庭，我的爱人，我的孩子，那么这些东西啊，可能都是在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当中综合来考虑的。对于事业发展来说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现在可能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到国内的这个在事业发展上呢，大家可能能清楚的看到，那么我们理想的状态都是在英国工作两年，一年两年，有了海外的工作经验，那么呢，把自己变成一个 bridge， 变成一个桥，回国之后呢，这个利用国内的广大的市场和广阔的机会，慢慢往上走。但是同样的话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在欧洲，在英国这一块的话，它的公共教育、它的公共医疗，在这个社会保障，在这方面的话是更完善的。同样的话呢，我和我的国内同学比较了一下，我的生活再怎么辛苦，那么也比国内的这个同事啊、同学们要舒服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科技公司嘛，已经是996了嘛，对不对？996或者有990的更可怕了。这个997不是990，997，就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真就是这样一种适应。在海外的话，也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你的家庭，放到你个人的一些喜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我心里面的夏天 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长相的

现在在欧洲，在英国这一块的话，它的公共教育，它的公共医疗，哦，它这个社会保障，在这方面的话是更完善的。同样的话呢，我和我国内同学比较了一下，我的生活再怎么辛苦，那么也比国内的这个同事啊、同学们要舒服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的科技公司嘛，像是996了嘛，对不对？996或者那种910的更可怕了。那我觉得这个997不是910，997，就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真就是这样一种适应。在海外的话，也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你的家庭，放到你个人的一些喜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国内的话，很多人的发展圈就是一个事业了。除了事业之外的话，我已经在事业成功之前，我就没有时间或者心态来考虑其他的事情了。我的孩子交给我的父母来管，然后呢，我的所有的爱好放没有时间来做。那么出去黄金周出去旅个游，我还得开车，更不要提雾霾的事情了。那么在英国同样的话呢，我的感受就是我有更多时间和我孩子在一起，因为这是被逼的。我没办法，父母过不来，我只有自己和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沟通。但这样培养了我和孩子这样一种互相促进的这样一些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样的话，我更关注我自己的心灵的健康和发展了。我会知道自己，我会有更多时间会想 OK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的理想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样的一些事情，在工作之外，因为我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是大家在考虑回国和留下的时候，不要把事业作为唯一的一个衡量目标，但也要把家庭的综合考虑。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回国和留下英国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觉得这样提醒了我，包括可能我们一开始就会想到工作，就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或者是能够让你回中国或者是留在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有些可能就是因为爱人，或者因为情感，或者是因为父母就是年纪大了，然后需要去照顾，会回到国内，然后找一份可能差不多的工作，然后就去这样接着做下来。我觉得可能都是在于每个人不同的一些选择。那其实说到在这边的话呢，我觉得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比如说现在是在英国继续的工作，那会接触到的一些内容会很不一样，就包括也结合刚才大江会说的，就是说作为这个企业的高管，你们在招人的时候你们会招哪方面的。那作为我因为我现在做很多业务还是和中国有关，所以可能还是会找一些中国的留学生或者实习生会比较多。但是我会觉得我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参加一些报道的时候，我所看到就是我所面对的竞争者就是全球的了。 对， 就说这个时候我会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那我是不是带有自己非常浓厚的中国特色，就语言或者什么都没有，而是你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你的思维方式，你与人相处的那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让我会去思考，就是说我在这个城市或者在这个国家继续生活下去，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个，就是我们在英国海外的华人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于祖国的不断的强大嘛。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后援。 嗯， 就是现在在过去的话呢，你可能在海外的时候，一个中国面孔，一个黄皮肤的话，那么并不是特别的优势， 对， 是比较容易受歧视。但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国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有庞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呢，我们出去做谈生意也好，谈事情也好的话，那么大家就觉得你是非常有潜力的，因为你身后的话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是只有你能够，对他们来说，只有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更容易接触到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本身我们在海外的一个很现在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优势。 其实说到这个机会多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我曾经一个实习生，他去年12月底的时候就要回中国嘛，因为签证的原因，现在签证真的非常难办，他就没有办法选择回国。那我觉得他这是在我这里实习的时候表现非常不错，所以我就只是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推荐，我说这是我的实习生，他马上要回国了，我觉得他 中英文都不错，而且工作踏实认真。 嗯， 你知道，我就在朋友圈一发，然后大概有20多个朋友就要要他，你知道吗？ 真是，这是你这黄金 reference 吗？我这正证明了大家刚才说那句话， 嗯， 就是是金子的话，在哪都能发光。 对 对，而且我会觉得他们会，就国内对于这种，比如说有，就是双语很优秀的人的需求真的是非常大，因为现在比如说，老一辈的领导者，他们就是也拥有很多的资金和资本，他们也有了国际思维和思想，但可能他们自身这个语言不是交流起来不是非常的顺畅，他们就会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够很好的促进他们去和国际上的人去交流的这样一个同事或年轻的同事，所以他们会对这方面要求会比较高。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这个留学生所拥有的国际视野，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点。那再说我想问一下两位哈，比如 James 和大江都是作为这个企业的高管，那你们会在招聘这个就是中国留学生的时候，你们会看他，比如说大江说英语一定要好，两种语言一定要好，沟通交流，你们会看他自身所带的资源或者他曾经从事的一些经历或者经验吗？ 那当然了，就是你招一个员工呢，肯定都是综合各方面的多些因素来考虑过的。这里也是给这种留学生提个醒啊，我也见过有一些这种来英国，就是英国的留学生啊，来读了一年书之后，英文还说不利索，问他在这儿都干嘛，好像平时生活的圈子全是中国人，然后也对当地的社会文化这些东西缺乏基本的了解，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话他就其实是比较浪费时间，我觉得挺可惜的。 对，真的是这样。在英国的话，我见过一些简历非常干净，非常干净，只有教育经历和爱好。这种简历的话，一般来说看完之后，我是非常无奈的，就先放到一边了，因为他没有，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的话，我觉得我认为这种人是缺乏规划的。就说你在英国这段时间里面，一年也好，或者是读本3年也好，那么你想做些什么东西？你希望自己是想做什么事情？你要有自己想法和思路的。哪怕我就说这3年里面的话，我说其实吧，我要玩，我要了解欧洲，可以，这也是你说明你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最怕的就是这种在英国待3年之后的话，我不知道干什么，每天的话我也不出去玩，我就待在寝室里面，碰碰逛逛街，吃饭。然后呢，就是宅一下，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可怕的。或者你出去打工也好，打工的话其实不光是赚钱吧，它是了解社会、与人沟通、提高语言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那我觉得就是从你们，因为你们两位都是负责招聘人嘛，都会来决定要招聘谁。那从你们的人家当中，我会觉得在英国期间一定要多参加社会活动，对不对？ 我觉得一定要出去，就一定要出去，更加待着。 或者说，我觉得是要一定要动脑子。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祖国日不落，祖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 Lindsay 刘、大江、James 刘。 作为企业的高管，大江和 James 对正在读书的留学生们提出了什么意见和建议呢？什么样的应聘者能够让他们眼前一亮呢？英国脱欧的情况对中国的留学生来说是机会还是灾难呢？什么样的留学生能够让两位高管愿意给工作签证呢？听听主持人怎么说吧。 我觉得就从你们，因为你们两位都是负责招聘人嘛，都会来决定要招聘谁。那从你们的人家当中，我会觉得在英国期间一定要多参加社会活动，对不对？ 我觉得一定要出去，就一定要出去，不能在家里待着。 或者说我觉得是要一定要动脑子，一定要自己去动脑子想一想，你去你以后的人生规划，你的事业规划，你的这生活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像以前两年前James 给我推荐过一个女孩，也是刚毕业的一个女孩，人家也没有啥工作经验，然后自己在 YouTube 上做了一段视频介绍自己，哎，那个做的我觉得就非常有新意。然后因为他想应聘的是 marketing 的这种工作，这样做一个东西出来，那直接就很有说服力啊，比你这个 paper 上面写的东西都好。就是所以说你包括说你说你的简历是 clean 的，也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没有人是所有人都是从一张白纸过来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动脑子，一定要有思考，有自己的想法，能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这个天助自助者。 嗯嗯 ，James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是，我还是坚持那句话，就什么呢？就是出来之后的话，你要自己的想法，别浪费时间。出来之后的话，就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目标是什么东西，我要做些什么样的事儿。 嗯， 每年做了几件事儿的话，年初大家可能都会想，今年的话我做一二三四五有规划，到年底的时候有几件事儿真的能做到了。 对，即使玩儿也得玩得有点水平。 对，就是来了之后的话，因为这些人的话，你所有的经历的话，都会通过你的谈吐、你和人的交流、你面试的时候也表现出来的。 嗯， 哪怕你玩的时候的话，你是动脑筋玩，相当于说你动脑筋，你把心放在里面的话，你会非常清楚的就谈这些东西。 嗯， 你的经历为什么去玩，为什么去这东西，你得到了什么东西。那这样人的话，哪怕他就是专业上稍微差一些的话，但是他的话是非常有和现实不一样，他会用心的，会用心去做事儿。这样人的话，其实就非常重的，非常的好。 嗯，其实现在就是这个 May 上台以后，就英国新的首相，这个签证政策真的超级超级紧，就基本上这个留学生毕业之后想留下来真的太难了，因为首先这个薪资要求已经涨得比较高。 对，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对于雇主就同样的一个问题。 嗯， 就对于雇主来说的话呢，我招到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人，签证能留下来的人也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因为本身提供签证的话是有成本的， 嗯， 那么呢，我提供的工签的话是有公司的成本在里面的，那所以大家说的话，我可能慢慢来就给出去了。所以现在有个 T5 签证，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双方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冲期。对于毕业生来说的话呢，他可以通过这段时间里面在英国待用待的时间更长一些，展现自己的能力。那对于雇主来说的话，减少一些招聘的风险。 嗯， 其实英国脱欧，因为之前我曾经就好多场合我都表达过这个观点，因为英国脱欧啊，对这个中国的留学生来说，其实可能是一个利好，因为在整个市场上，他以后欧盟的这些人如果真正脱欧以后，他就不能在这里自由的像英国人一样工作，他的这种用工市场就会出现比较大的缺口。那对于其实就说开放的机会就会给开放给中国人的机会会更多， 公平一些。 对，更多更公平一些。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留学生的话，其实脱欧对就业来说，在英国本地就业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利好啊，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你本人的素质如何。 对，因为刚才 Jim 也提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工签公司的这个成本也会增加嘛？ 对， 就支付给这个拿工签的人工资要高呢，公司承担的成本也要高，所以说就要求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如果是想要留在这边的话，一定要真的闪闪发光，要让这个企业能够真的是下大决心，愿意去招聘你，把你留下来， 提供工签。 对对对对对。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两位，你们的公司两个公司都可以提供工签吗？ 可以，我们这边已经办了一个。 可以，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给人办过。 那你们 假如现在哈有孩子要来招聘的话，能打动你们两个说 OK 我愿意给你付这个年薪3万镑以上，然后我愿意给你办公签，你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你们会愿意给他办？就是他能直接给这个企业带来直接的这个经济价经济利益的，还是说你会给他一段时间去培养的，还是 会要看潜力吧。 嗯， 所以说一个如果是一个才毕业的人，肯定不可能是进来就你像那些就带着什么客户资源啊，带着什么的进来，对吧？那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个人的品性如何，以及他的潜力如何。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那种，比如来英国读了一年的书，结果对英国的事情一问三不知的这种，我觉得你就是在生活上你自己都没有用心，那我可能就不会就认为你未来在工作上可能也不会用心。但如果说他的可能来的时间很短，但是但是他掌握了很多的东西，他讲起话来很自信，条理很清楚，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对，所以这点上我来看，我感觉是什么？就是第一个的话，先有T5签证吧。 嗯， 我觉得对于毕业生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展现自己。 哦， 大疆和我们的公司，我觉得我们俩有一个公司上职能有非常像的一点，就是都是有销售的技能，而承担了销售责任。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对于销售性的人才，因为格外的要器重一些。当然有技术性的和这个专业性的也很重要。但是销售性的话呢，它一定就是在直接，它比如说像大家说的，更多就是一个潜力了。那么你要通过 T5 签的这段时间里面，短时间内展现出你的潜力，能给公司带来一个实际的价值。其实无所谓，我们做商业也好，生意也好，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成本和一个支出嘛。 对， 当一个这个商品，当一个获取能够大过你的成本的时候，那么这就可以了，这是可以来做的。 那其实这个会更加直接，就是说 OK 我给你付工资，你给我带来多少的这个利润。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销售的话，我觉得它在哪个行业当中都会需要。 其实我觉得是对于每一个职场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就是你对公司的付出一定要大过于这个公司对你的付出，这样公司愿意留你啊，是不是？ 没错没错，你就看到能够给公司比如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直接经济效益或者直接的帮助或者辅助一些带来一些这样的一些经济效益，取决于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吧。 嗯，所以说也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这个价值，个人的能力，自己的人脉价值，包括能够给公司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者利润，我觉得可能都是招聘者会考虑的。 对，我们的不是说让大家都去天天读书，都去干嘛，就是也鼓励大家玩，但是玩，我还是那句话，就玩你也得玩出点水平来，也得用心玩啊。 嗯，没错。哎，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在英国留学之后是回国还是留下，那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就像大江在节目一开始说的，是金子总会发光，而且这个人生是变化的。像大江当时可能毕业就想回国，结果又被派回了欧洲，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那我觉得人生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 就是只要你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然后认真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总会过到你所喜欢的生活，你所希望 的 生活。 别浪费时间，千万别浪费时间。 嗯，没错。好的，谢谢大江和 James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毕业找工作哪家强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哟。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是18岁的青春， 我们的18岁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一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我在期待的奇迹， 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换什么，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九八二青春联盟与您相约，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